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21章神秘的房间第76集。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哈利绞尽脑汁考虑怎么能让斯拉格胡恩交出真实的记忆，可是没有一点灵感。他只好做起如今他在无计可施时做得越来越多的事情，翻他的魔药课本，希望王子在空白处写了点高招，就像之前的很多次那样。 你找不到的。 星期天的晚上，赫敏断言道。 别说了，赫敏。 哈利说。 要不是王子，罗恩现在不会坐在这儿了。 他会的，只要你在一年级时认真听斯内普讲课。 赫敏不以为然地说。哈利不理他，他刚发现空白处写了个咒语，神风无影，下面还有对敌人三个有趣的字。哈利心里痒痒的，很想试一下，但觉得最好不要在赫敏跟前试，便偷偷把页角折了起来。他们坐在公共休息室的炉边，还没睡觉的都是六年级学生，今天大家有些兴奋。吃过晚饭回来时，发现布告栏上贴出了一张新告示，通知幻影显形考试的日期。第一场考试4月21日之前或当天年满17岁的同学可报名到霍格莫德参加额外训练，有严格监督。罗恩看了告示后惊慌起来，他还不会幻影显形，担心考试通不过。已经成功两次的赫敏要自信一些，哈利还有四个月才满17岁，不管练没练好都不能参加考试。 可你至少会幻影显形了。 罗恩紧张地说。 你到了七月份不会有问题的。 我才成功了一次。 哈利提醒道。他上节课终于做到了消失后在木圈里现身。罗恩浪费了很多时间唠叨对幻影显形的担心，然后痛苦地给斯内普写一篇特别难的论文。哈利和赫敏都已经写完了，哈利等着拿一个低分，因为他在对付摄魂怪的最佳办法上与斯内普观点不一致。但哈利不在乎，现在对他来说，拿到斯拉格霍恩的记忆才是最重要的。 我告诉你，那个蠢王子帮不到你的，哈利。 赫敏说，他的声音更响了。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强迫别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那就是夺魂咒，但那是违法的。 嗯，我知道，谢谢。 哈利看着书头也不抬地说。 所以我才另外寻找办法。邓布利多说吐真剂没用，但可能有别的东西，魔药或魔咒。 你的方法不对。 赫敏说。 邓布利多说只有你才能搞到那段记忆，他肯定是说你能说服斯拉格霍恩而别人不能，这不是给他下魔药的问题，那个谁都会。 挑衅怎么写？ 罗恩问，一边盯着羊皮纸使劲摇羽毛笔。 不可能是逃叛。 不是。 赫敏说着拉过罗恩的论文。 占卜也不是古时，你用的什么笔啊？ 是弗雷德和乔治的查错字笔，但我想魔法开始失灵了。 一定是的。 赫敏指着他的论文题目说， 我们要写的是如何对付摄魂怪，不是对付挖泥泽。我也不记得你什么时候改名叫罗鸟卫奇利了。 啊！ 罗恩惊恐地瞪着羊皮纸说， 可别叫我重写啊。 没事，可以改好。 赫敏说着把论文拉过去，抽出了魔杖。 我爱你，赫敏。 罗恩说着倒回椅子里，困乏地揉着眼睛。赫敏脸微微一红，但只说了句， 可别让拉文德听见。 不会的。 罗恩捂着嘴说， 也许会的，这样他就会甩掉我了。 如果你想结束，为什么不甩掉他呢？ 哈利问。 你从来没有甩过人是不是？ 罗恩说。 你和秋芷是 分开了。 哈利说。 希望我跟拉文德也能那样。 罗恩阴郁地说，一边看着赫敏默默地用魔杖尖轻扣他的每个错别字，把他们改正过来。 可是我越暗示想结束，他就缠得越厉害，跟巨乌贼似的。 好了。 大约20分钟后，赫敏把论文还给了罗恩。 多谢多谢。 罗恩说， 我能借你的笔写结论吗？ 哈利在混血王子的笔记中没有找到什么帮助，他环顾四周，休息室内只剩下他们三个人。西莫刚刚上楼睡觉去了，边走边诅咒着斯内普和他布置的论文。这里唯有炉火的噼啪声和罗恩用赫敏的笔写最后一段摄魂怪论文的沙沙声。哈利刚打着哈欠合上混血王子的书，忽然噼啪，赫敏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罗恩把墨水洒到了论文上。哈利叫道， 克里奇！ 家养小精灵低低地弯下腰，对着自己疙疙瘩瘩的脚趾说， 主人说要经常向他汇报阿尔夫少爷的动静，所以克里奇来。 噼啪，多比出现在克里奇身旁，茶壶照做的帽子歪在一边。 多比也在帮忙，哈利波特， 他尖声说，又怨恨地看了克里奇一眼。 克里奇应该告诉多比他什么时候来见哈利波特，这样可以一起汇报。 什么呀？ 赫敏问，似乎还在为他们的突然出现而吃惊。 怎么回事啊，哈利？ 哈利犹豫着，他还没有把让克里切和多比跟踪马尔福的事告诉赫敏，因为家养小精灵对于他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他们在为我跟踪马尔福。 日日夜夜， 克里切声音沙哑地说， 多比一星期没睡觉了，哈利波特。 多比自豪地说，身体摇晃着。赫敏立刻变得愤然， 你没睡觉，多比。可是哈利，你没跟他说不许？ 当然没有， 哈利忙说， 多比你可以睡觉的，对不对？可你们发现什么了吗？ 他趁赫敏插嘴之前赶紧问道。 马尔福少爷举止高贵，不愧是纯血统， 克里切立刻又嗓音沙哑地说道， 他的外貌让人想起我女主人那精致的轮廓，他的风度是 德拉克马尔福是个坏男孩， 多比气愤地尖叫道， 一个坏男孩，他 浑身上下都哆嗦起来，从茶壶罩的流苏到袜子头，然后他冲向炉火，好像要跳进去。哈利不是完全没有料到，连忙紧紧抱住他的腰，多比挣扎几秒钟后软了下来。 谢谢你，哈利波特， 他喘着气说， 多米还是很难说救助人的坏话。 哈利放开了他，多比把茶壶罩戴好，挑战似的对克里切说， 但克里切应该知道德拉克马尔夫不是家养小精灵的好主人。 是啊，我们不需要听你说有多爱马尔夫， 哈利说， 还是快说说他到哪儿去了吧。 克里切又怒冲冲地鞠了个躬说道， 马尔福少爷在礼堂吃饭，睡在地下教室的一间宿舍里，他到许多教室上课。 多比你来说。 哈利打断了克里切， 他有没有去不该去的地方？ 哈利波特先生， 多比先生说，大大的圆眼睛在火光中闪亮。 多比没有发现马尔福少爷违反任何规定，但他仍然小心防止被人发现。他经常带着不同的学生去八楼，他们给他放哨，他走进 九球庇护屋。 哈利把高级魔药制作在头上重重一拍，赫敏和罗恩都瞪着他。 他就是溜到那儿去了，那儿就是他跟那个鬼知道什么事的地方，我大赌这就是他从地图上消失的原因。现在想起来，我从没在地图上看到过有求必应屋， 说不定制作火点地图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间屋子， 罗恩说。 我想这是那间屋子魔法的一部分， 赫敏说。 如果你需要它在地图上显示不出来，它就显示不出来。